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境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一起打招呼了啊。 哎，是双声道哦。嗯，所以呢每天下班路上听到这一嗓子的时候，就证明你已经正式下班了。 嗯，对，是欢迎各位能够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节目，欢乐一下。 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依然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是人工报时器艾克。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啊，不是老白啊，今天老白已经出去了。 有很多朋友会把你和老白的声音傻傻分不清楚。 嗯， 所以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思萌。 思萌，对。 嗯，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气温有所回升，是不是？ 哦，特别是今天，我都觉得我穿长裤出来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所以呢，又开启了一年一度让我们晒黑黑的季节了。 嗯，夏天也快来了，因为感觉那个心情都是不一样的状态。 是心飞扬的感觉，是不是？所以现在应该下班在路上，各位朋友啊，坐在车里吹着空调，听着小歌，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告别一整天的疲累。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哎呦，这首歌曲有来头了。 嗯， 来先听一下前奏，是不是？ 哎， 就是 它有一种摇摆的感觉。 对，就每个人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都是不太一样的，浮想联翩。比如说，有的人会想起来那些年我们听过的 MP3。 嗯， 还有呢。 我能想到就是玩过那些网络游戏吧。 对，或者呢 还有什么？ 我们的同桌。 会变白花的世界。 来自 Galaxy 陈慧琳的花花宇宙，开启我们今天的一整天的节目了。 嗯，其实我刚刚还想挺想问艾科的、你刚刚说到这首歌让你会想到同桌关系的这样的情节是吧？ 对， 那能给我形容一下是怎么样的画风吗？ 你知道就是这首歌曲就会让我带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当年我同桌跟我分享说，每次听到 Galaxy 陈慧琳的这首歌曲，就是他都会有心有余悸，因为有客人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他妈妈都会放这首歌啊去表演节目。 天哪，原来是心里面有阴影的。 对，然后你就会想起我们童年的时候，好像就是比如说你会跳舞啊，会画画啊， 对 之类的，就像才艺展示一样。 嗯， 来表演一个。 哎，你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吗？哦，我是。好，帮我把电脑搬上去吧。 这个技能好像有点啊， 有点太生硬了，对吧？ 对，太硬尬了。 嗯， 那当然，说到父母呢，昨天是母亲节，对不对？所以相信很多听友都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妈妈的祝福。 嗯， 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昨天给妈妈都买了什么礼物呢？ 哎，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了对于妈妈的祝福，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嗯， 这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哎呀天哪，我竟然念对了。 白杰 FM 呢。嗯，对， 就是其实回想起就是给妈妈送的礼物这些年送的也确实不少，但是有心意的又能有几样呢？对不对？哎，比如说以前上学的时候那阵没什么钱， 嗯， 可能给妈妈就送一束花。 哎，对，最常见的就是送花。 对，然后这两年就发现，哎，好像那个有点自己的小金库了， 好像这个红包好像很方便啊。不需要操心了是吧？ 就是红包这个事情啊，还是比较形式化的。 嗯， 比如说给妈妈可以买点眼霜啊之类的。 哎，这就是女孩子能够想到的了。 对，就给我妈这次买了两瓶眼霜。 嗯， 啊，然后因为她是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都不太会化妆的那一种。 哦。 所以也不太会保养自己，我就觉得这么大年龄了，应该学会保养自己了。 所以有了这样的女儿之后呢，就可以。 别吹捧， 好，我们不说了。 我们可以省去这个吹捧的过程啊，我们还是希望收到大家送出那些礼物，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所以 来自周董非常熟悉的这首《听妈妈的话》，因为昨天看到朋友圈有一句神补刀说，别整那些没用的，少惹妈妈生气比啥都强。当然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比如说督导，他说我闺女四周岁，昨天送我的礼物是一张贺卡外加洗脚按摩。 哎， 当妈妈之后，她说收到正儿八经的礼物，好贴心呐。 可能哎，这个四周岁可能就是之前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觉得哎呀，给妈妈抱抱就好啦。但是可能四周岁，哎，突然觉得我应该准备点什么，所以说送了一个是最正儿八经的礼物嘛，收到了。 对，也算是 DIY 的其中一种了、就是可能很多女生晋升级了妈妈之后，这才就体会到说当母亲有多不容易。而且收到这个自己的亲生骨肉给自己 DIY， 哪怕洗一下脚，这都是一个特别欣慰的事情哈。 对，我们再来看看，你刚刚要说什么？所以呢，来，你先总结一下。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发来更多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呀。 啊。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王牌推荐， 来，在我们推荐之前，把你刚才没有说完的话说完吧。 就是要分享一个在公众平台上看到的留言。这个歌律师也说了，说妈妈送了三套夏季的衣服，而且给婆婆呢一个500的红包，外加一大顿餐，非常的好。然后我自己呢是收获了一杯奶茶和一个奖状。 啊，礼轻情意重，哎，这话说的有点客套啊。但是其实说对于亲人来说，妈妈，就是你送什么都不重要，就最重要的是一份心意就够了。 你能够记得他，然后回报他这种感觉就好了。 来，我们今天关注一下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文娱热点，因为这两天其实周末最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复联三。在晚上也就看了，觉得收获满满，也有很多。 所以你今天要在节目里面剧透吗？ 有没有？ 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应该都在周末去看过了。 有没有还没有看过的？如果有还没有看过的话，我等一下就要剧透了。 这个赶紧把艾珂拉黑啊。 好了，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先来分享一部电影，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一个好莱坞电影，叫做《寂静之地》，将在本周五上映。 那这部电影之前在北美上映的时候口碑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故事讲的就是神秘的这种超自然力量啊，通过声音来探寻猎物。主角的一家四口为了保命，不得不时刻的保持安静，连交流和游戏都只能用手语来进行，叫听声识人，有这种感觉 哦。所以此时此刻你在介绍这一段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把电乐拉下来？ 我突然觉得好像跟咱们还挺像的，咱们也是听声识人，不过咱们是找到跟我们有默契的听众，但人家是要规避一些危险这样的。 对，据说这部影片因为效果太好了，所以导致很多观众都买了爆米花不敢吃，为什么？就怕发出声音打搅整个剧情的氛围。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开一个脑洞，就是会不会当这个电影结束之后，会有服务员说来来来那个什么啊，回收爆米花啊。 哎，有可能哎， 都不吃的 哎，这有点哎恶心呢。好了，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电影，是电影版的《咒言》。本周五也将会即将上映，因为这部电影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介绍的，因为知道的人自然都会懂。因为这部电影它是由同名的电视剧原班人马打造。 此前呢，这部在上海电影节展映的时候，开票30秒钟，很短的时间，5000张电影票就被瞬间抢光了，也是刷新了当时上影节的这个最快的售罄记录。而且影片开演前排队入场的队伍长达100多米， 据说这个票价甚至被炒到了1张2000多块钱。 哇塞！ 但是现在好像在豆瓣评分上，这部电影的口碑一般，有观众评价说死了不该死的人。 这就是编剧的问题了。 难道是主角吗？就是说到这一点啊， 你又想剧透是不是？ 复联三啊，就是那些死去的人，下一季还会再出现的。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and you're sailing away when nowhere was to stray. Come and take my all away, so far away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and everything seems so pale and blue. Run away, sail away. You're the one to ever love and share. Will you be mine? Come and take me with you far away. Never. Again 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咒言》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可能看过的朋友就比较熟悉了，它会有一个固有的情节出现，而它其中有一段台词我觉得说的还不错，说婚姻是一个漫长的契约，要仔细衡量很多东西，爱情是一个短暂的奇迹，就是我们只需要它出现那一刹那如彩虹一般绚烂就足以了。 这突然让我想到的另外一首歌，就是朴树的那个生如夏花，好像也是那种感觉，对吧？ 是，所以如果喜欢这部片子的朋友可以去，如果电影版还没有上映的话可以先去脑补一下，或者说抓紧时间这4天的时间啊，去补一下这个电视剧版本。 嗯，我觉得我还是用这个数码设备补一下吧，脑补我是补不出来。 咒言嘛，你听一下这个名字就觉得反正不恐怖啊。 哦，好，那就好，放心了。 我们来再推荐一个电视剧，北京女子图鉴播完了，对不对？上海女子图鉴要开播了，时间是在5月6号。 5月16号的视频网站上被播出，而且这次是由王铮儿和盛一伦主演，包括金莎、刘孜、李现等也将会参演。这次的上海女子图鉴当中呢，也是爱情和职场将会分成两条独立的剧情线来铺垫。 是，但是职场戏向来都是都市剧的弱项，效果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嗯， 最后再来推荐一下电视综艺节目孟非主持的新相亲时代，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 这个话千万不要让我爸爸听见，因为他太喜欢孟非了。对，你看这个节目呢，就是虽然平时我们也是说标榜品味的这个文艺青年嘛，但是像面对相亲节目，有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抵抗力，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看过去了。 对，你会不知不觉的就不小心调在那个频道，然后不小心就吃过了一个中午饭，又度过了一个下午，又接着一顿晚饭， 马上到夏天了，不小心就吃了一整个西瓜了。 这档节目呢口号是父母在更有爱，跟去年金星主持的那个中国式相亲的设置比较像，都是父母带子女来相亲的。 对， 不过呢由孟非在这个节目的三观还是比较正确的。 孟非还是一直在强调说父母的意见呢只是参考，最终的相亲谈恋爱这些的事情选择还是由年轻人做主。 其实 还是松了一口气啊，感觉 是，就是孟非啊提起这个词呢就会有一个标签式的东西，就会想起他另外一档那个综艺性节目。 嗯， 而且这首歌曲呢是牵手成功后才能听到的哟。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人在听歌的同时，包括听广告的同时，两个人发现很默契的，就是在低头玩手机。 哎， 好像咱俩是啊，没话说吗？ 哎，这个话题这一趴就过去了。 你是觉得 我们可以直接王牌关注了，朋友？ 你是觉得我可能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想跟我一起就交流，是不是？ 嗯，我觉得可能跟你今天素颜有关系吧。 好，尬聊，尬聊，尬聊。好了，其实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呢，是关于低头族、 哎、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智能手机是越来越普及，而且导致手机简直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就像人体器官一样的存在。 对， 现代人不管是吃饭、走路、坐电梯，都会一直看着手机，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刚才说到的低头族。 嗯，而且现在这个低头族越来越多了，很容易在外面看手机的时候特别容易出事故。 嗯， 特别是比如说走马路、过马路的时候，经常是回消息啊，或者是像看视频什么的，是一件特别特别危险的事儿。 对， 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是为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出现，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对错。比如说，哎，有的国家德国前几天就前两年呢，就专门为这个所谓的低头族设置了路面红绿灯。 还有美国比利时也为行人开辟了手机步道。 哎，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相关的报道说，韩国开发了一款 APP 叫做手机僵尸，说只要激活 APP 里的自动解锁功能，然后当手机侦测到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自动锁屏，想要解锁手机只能说停下脚步才能解锁。 嗯，因为走路看手机呢，就会或者说开车看手机造成的事故的新闻非常多，但是想要拒绝手机的诱惑，我觉得非常难。我说一个，你先说。 我们今天不妨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调查，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这款韩国的 APP 在中国落地了， 嗯， 有多少人会下载呢？大家只需要就是回复一个 emoji 表情，赞就是会表示下载， 就是大拇指， 对，朝上就表示会下载，大拇指朝下就表示就是这是一个积累。 嗯，这样我再解释一下，这个软件很简单，手机僵尸就是当它监测到你在走路的时候，它会自动锁屏。 嗯， 简单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操作它了 啊。 这个时候当你需要看手机，一定要站定停下来才能看。 那这也会有另外一个安全隐患啊。 嗯， 你比如说在过马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通电话来，或者是有一通非常非常紧急的信息需要回复，怎么办？然后你需要停下来吗？ 这个就很难。就是刚才我也在想，就是电话这种是不需要看屏幕的，举手是可以，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虚拟的软件上面也会有语音通话的功能，那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会不会是看手机屏幕，还是说应该站定，不太好说。 对，我之前看到一条新闻说，那个英国有一家公司设计了视力线条，就是把 LED 灯嵌入到斑马线的任意一侧，说一旦有人踏上斑马线，原本就是琥珀色的这 LED 灯就会变成红色，这是为了警示司机要瞬间停车了， 小心慢行，注意有行人， 也会对很多行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造成很多麻烦。 对，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吧。 啊， 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你现在对我们的 slogan 很在， 非常的滑溜，对不对？ 滑溜。 如果说你刚才就是同意在手机上放这样一款软件的话，可以说一个大拇指，说一个赞。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可以说一个大拇指朝下的表情。 对，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地铁如果刷二维码怎么办呢？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信息也是仅供参考。有一句话说，低头族还是尽量少坐为好。为什么？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坐在你对面， 你却在看着手机不看我。 对，有一首歌曲叫送给各位朋友，来自张学友的遥远的他。记得关注白雪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吉，期待你们发来的表情哦。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遥遥万里，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热情若无变，哪管他沧桑变化。 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在这半山这天，我悲痛悲痛，不已在胡乱说话。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终止分隔，相爱不会害怕。人无觅处，心声有否偏差？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情若无变，那管它沧桑变化。 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刚才有朋友就挑我这个事儿啊，刚才说这个白杰粉怎么说来着，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你那个朋友是谁啊，怎么那么机智？ 就是坐在我左边的这一位思萌同学。 好吧， 好，其实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粗略的统计了一下，竖盗墓志的朋友还是占居多的， 就是反对在手机上装这样的软件， 因为这样的软件确实是有点鸡肋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警觉性的作用，就是就像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事儿啊，说你是一个自觉性的意识，如果说你有这个意识，你怎么着都不会看手机。 哎， 你要是没有这个意识，即使你下载了也白下， 对，你也会把它卸载掉。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此以后抬头做人，拒绝做低头族。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手机僵尸的所谓的存在，就是说我们专注于手机世界，比如说发信息啊，或者说玩游戏啊，尤其现在很多手游的盛行，就会让很多人行走在路上像游来游去的僵尸一样。 因为你像我最深的感触是，这几年我能看到家里面爸爸妈妈越来越出现的一个动作，就是坐在沙发上坐得很直，感觉好像很健康，但是头低得非常低。 对，这样对颈椎也不太好。 对，捧着手机。所以要么说现在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重的并不是腰椎，而是颈椎，就是因为手机的存在。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话题，要警觉啦，拒绝做低头族，尤其过马路的时候，人保来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王牌关注。 刚才说了低头族的事儿。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特别励志的消息， 哎， 就是关于啊，今天的有个朋友圈被一位叫做夏伯渝的老人刷屏了，怎么回事呢？因为上午的十点左右啊，69岁的夏伯渝老人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啊，呱唧呱唧。 而且成为今天的中国第一位依靠双腿假肢登顶珠峰的人。 哦，我们可以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夏伯渝的这个经历，真的让人挺佩服的。就是他75年的时候第一次尝试 攀登珠峰， 对珠峰，因为他这个把睡袋让给了一位藏族的同胞，导致因为冻伤而双腿截肢。 那他后来呢，包括93年，然后又有一次这个坚定了登上珠峰的决心，在14年、15年，当时因为是当天气不太好，雪崩各个方面，所以计划暂时推迟了，一直到16年的时候，其实也就是2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还是因为极端天气，距离峰顶只有94米的时候被抛弃了， 被迫放弃了， 被迫放弃了。 对，他是主动意识放弃的。而今年就是在69岁的年纪呢，依靠一双对人工义肢，终于成功登峰。有梦想、有目标的人，其实，在经历了很多挫折之后，终于能够实现目标，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 对， 尤其我身边就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喜欢去探险的一些朋友，登珠峰的一些朋友，他们今天刷屏的这条消息让我觉得还挺振奋的。 其实不光是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极限挑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 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你也会有一个穷尽毕生精力去追求一个目标，去为了梦想去努力拼搏的一个感觉，一个阶段。 所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你心里只有他，但是当你实现之后会不会一下子又茫然了呢？这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小既定的小目标，实现之后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所以 这种感觉 接力的方式，一步一步的计划来回变换嘛。 对，不知道下来该做什么了，就像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前说盼着退休，但是退休了之后一下觉得闲下来了，心情特别失落，这时候为接下来的人生就开始要找新的动力了。 对，所以这次也是通过夏伯渝老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给我们一些感受吧，也是祝愿夏伯渝老人能够找到新的目标，开启新的篇章。 对，所以呢今天这条消息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来自 Miss Didi 的一首叫做 What is difference a day made， 就是这首歌曲我想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无论是长远的目标还是短期的目标，我们不如活在当下，把每一天都变得不一样。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24 little hours br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y used to be red. My yesterday was blue.Since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 Skies above can be stormy. Since that momentFind romance on your menu.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the difference is you.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Let's miss day day. 这首歌曲可以感受一下每天的阳光，然后看到路旁渐渐盛开的花朵，就是我们希望把每一天都过得不那么一样。这个所谓的 活在当下， 对，所谓的有些改变或者不一样，其实并不是一个大的改变，而是生活的看待生活态度不同的眼光而已，对不对？就像有些你曾经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也从这一刻 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个周末带大家文艺小分队去体验了一次分娩阵痛啊，我们来听一下。其实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挺刺耳的，有一个听众大胆去尝试了一下，而且是一家四口啊。我们先来听，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原因呈现， 我感觉 就是脚的上下左右拽着， 你要忍受不了就别人接着了。这公婆才开，我告诉你， 刚开这个，到六级开一指， 强度六级， 这会儿刚开一指， 才开一指啊， 一共是开十指，哇， 哇，调整呼吸，行了，尝一下感觉行。 关键是这个，他们这个从分娩开到结束是四分半钟，里面是十多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这两个时间是没法去比的。 对呀，它时间长啊，现在就。都说不出话， 哭就完了，现在就手脚冰凉。 强度九级， 好嘞，九级， 九级了，九级了， 到十级就成功了， 加油加油加油！ 强度十级， 耶耶！ 还有几秒， 分娩结束， 加油啊！太好了，再给你 合下信， 再给你， 太不容易了， 展示一下。 体验完这个分娩的过程之后，有没有觉得更爱自己的妻子和妈妈了？ 是，原来没这个感觉，现在就是觉得真的是生孩子太不容易了。 那在母亲节这天要对自己的母亲送上什么祝福吗？ 母亲节让妈心疼了。 亲妈的人似的。 自己的妻子到时候到分娩的那一刻，是不是更能感同身受一点？ 是，我就是我正想分娩的时候陪在旁边，如果能进产房的话，我想陪在旁边。 现在几个月啊？ 六个月，25周。 25周。 原来我那个我们上那个培训班嘛，看过整个分娩的那个过程，我看特别不容易，从开始开机时到全生下来那个过程，看的是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要持续那么长时间，关键我们这才体验8分钟嘛，对吧？还要体验至少5-6个小时，可能有的十几个小时，真的是挺痛苦，太不容易。 也算是秋，也算是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有必要首先先提一下这首歌的名字，是每天爱你多一些，我没记错吧？ 对对 对， 非常贴合。然后我刚刚其实还有一个挺想吐槽的地方，感觉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在痛苦的时候一群女人为他加油，然后是说生孩子生分娩成功，我觉得那个画面还挺清奇的， 就挺突兀的，是不是？ 对对对，完全这个性别倒过来了。 是，其实我这次亲临现场之后，我发现啊，就是这个女人的分娩，如果没有分娩过的女人可能体会不到。我本来其实挺想自己去尝试一下，但是我说为啥不把这次机会留给真正去体验的那一次呢？然后这位男生真的值得鼓励，就是他在体验到第6集和第7集的时候就不行了，尤其在旁边能听到一位老人的声音，来自亲妈的问候，就说不要体验了，不要体验。 其实其他人是有人的是到最后坚持不下来放弃的，对吧？ 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要点名批评一下，也不是批评了，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耐受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是到4集就承受不了了，有的人是到7集，比如说博士。昨天现场体验了一下，当然今天我们的原因重现当中没有出现博士的声音了。 对，博士说了，说等他下一次要去体验10集的时候再去把这个声音录下来。 对，他是觉得有点后悔，说体验到7集又有点放弃了。 这个我跟他结伴一块去吧，我们互相手握手鼓励。 加油。北京时间的11:57，现在呢我们要抛出我们稍后的预热题了。请问刚才体验的这位男生是在体验到9集的时候放弃的吗？是或者不是呢？ 请关注白洁 FM， 然后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是或者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我们稍后回来哦。 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阵情深如海，一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有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大众汽车北京中心6754-998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

焦， 姓焦， 焦啊，姓焦，我以为是英文焦。就是那今天有幸接到了男生的电话，而且刚才我们也是关于这个分娩啊，引号的分娩，有想采访一下，就是如果说让你去体验一下，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有兴趣吗？你可以估一下自己，如果说体验的话，能坚持到几级疼痛？ 5-6级吧。 5-6级吗？ 5-6级。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就是下一次我们期待再有一次这个娱乐最王牌的王牌小分队出动的时候，也有你的加入，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今天正文正答。Ready?、Go! 来，第一题你先问。 第一题，注意听哦，今天是歌手苏建信的生日，那请问了，苏建信是五月天的主唱吗？ 不是。 恭喜你回答正确，当然不是了，五月天的主唱叫 陈信宏。 对啦，那好，第一道题比较简单，是音乐题、第二道题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了，请听题。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请问他们喝的酒是青梅酒吗？ 是吧。 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 哎呦，不错呀。这我们你是开启了懵的模式呢。这是知道还是真的不太知道？ 有点印象，有点印象。 不管怎么样，反正总是你答对了。第三题， 来，这道题啊，看你还有没有印象了。有一句很有名的词是这么说的，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请问词里的他是兰花吗？ 不是。 哎 ，OK， 恭喜你到了反转的时间了， 已经答对三道题了。 是，这反转的时间，我们今天那个百给百块的奖金，你就可以拿走一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次是拿走了一半之后的500块，今天应该是600块。 600块。 好像是。这个我虽然是这个女生啊，但是我不太擅长算数。 没事，这样这个 没关系。如果要是 朋友，你知道你现在可以拿钱了，我就感觉。 对，如果说我真的要是算错这个钱了，我就这个倒贴自己的腰包给你，好不好？现在可以选择继续或者放弃，选择一下吧。 继续吧。 继续。 勇气可嘉。好了，请听题，第四题。 第四题要准备听。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有一套冲灵剑法，请问一下，这套剑法是岳不群创立的吗？ 不是。 哇，这个还是比较的果断的，连答对四道题了。 对，又答对了。最后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这个你就可以听到胜利的音效了，好吗？ 好， 加油。第五题，请问亚洲象里只有公象才长象牙吗？ 是吧。 哎呀，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放出这个音效了，真的。 我本来想吊吊他的胃口的， 就是老白一不在，我就不小心把钱又发出去了，所以呢今天你又拿走了600块，是吧？我刚才纠正一下，就是菜菜上一周周五的时候确实是拿走了一半的价钱，然后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恭喜你，我又帮老白花了600块。 恭喜你。 谢谢谢谢。 所以呢我们稍后预备的那两位朋友今天就非常可惜，一位是焦瑞，还有一位 Tiffany， 就是这600块已经 第一个电话就是焦瑞的。 第二位电话应该是陈敏。 对对对 对，所以已经被焦瑞一个人拿走了。 太聪明了，没有办法， 记得二维码哦，发送过来。 好嘞，谢谢。 在挂电话之前帮我们公布一下刚才我们说到那预热题的答案好不好？ 就是说的那位 不是 啊，体验分娩的男士是在第九集放弃的吗？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恭喜你回答正确。现在这首歌曲要送给我自己，来自任然的《空空如也》。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就非常感谢这位焦瑞啊，在第一时间接通我们电话的时候就已经答对了。周一也算是开门红吧。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400多天，可我却还 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说是空空如也，真的空空如也了。就是刚才看到有朋友就帮我找回了几秒，他说上周五奖金不是全拿走了吗？不是清零了吗？ 所以大声的说出来，清零之后本来今天应该是多少钱？ 100块。 那刚刚你在节目里面已经说的是多少块？要给 600块。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可能我记差了，因为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放了总共18文块的现金，然后有400块送给听众了。那接下来累积到下一期的话就是500块。 我知道了，艾科，你这周末可能没出去逛街，没花点钱，心里不舒服。 那个姓江那位朋友，你留步，我有话跟你说。 反正都有电话了，你要小心他的电话哦。 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 这样我们来刚刚也是说到了关于这个挺多艾科特别有意思，就是今天就是想花钱了。 其实没有啦，还好，就是刚才我已经私聊给他了，就是发了信息，我说我们商量一下。 好，我知道了，你是要开始卖萌撒娇了。 没有，还好，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这笔数目有点大， 就说明 私聊。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佩服这位朋友啊，娇兄，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运气很好啊。 要不我们这样吧，我们让听众来说，就是今天就是因为我的刚才这个算数的过失啊，本来是原本100块钱，今天让我自己再赔200块，好不好？ 这个你不要看我 啊， 我今天没有答对问题啊，我今天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人。 朋友们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稍后我们还有这个音乐题等候着各位朋友哦。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说了3-4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美如仙，忍不住分神偷偷看一眼，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属于那种在这个时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这个有人艾柯今天能不能成为大女人啊、就看接下来的。其实 我是不是该帮自己圆个场，就是大女人不是这么体现的 啊。哎呀还是很听机智啊。 你这我看确实平台上有很多听众啊，就是还是站出来帮我说话的。 你不要自动略过那些支持给六百的朋友好吗？这个很明显分两派，就是我觉得可以，那边我觉得不行，有说600的，有说500的，有说200的。 哎呀，总之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秉持着一个非常公正公开的态度，是为了来审视这件事情，是不是？ 嗯，对。 不然否则老白回来就我该怎么交代呀？ 所以我出一个主意，刚刚帮艾柯说话的，这样我们共同来分这笔钱怎么样？ 你告我好了，记得关注白金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接下来的时间一定要准备好手机了，准备好打开自己的对话框，我们马上开启猜歌的时间。我们今天就是简单一点吧，就是让大家来猜这首歌的歌名，好不好？这首歌还挺简单的，你觉得呢？ 对对， 简单吗？ 你指给我是想让我剧透哪方面的内容呢？ 不用，你不用剧透，我就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首歌简单吗？ 我觉得听上去，如果说最近没有听它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陌生。 那这样吧， 嗯， 我们来猜一下，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 也可以。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日出》吗？准备好了吗？三 二 二一。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Ooh, you make me live. Whatever this world can give to me, it's you. You're all I see. Ooh, you make me live now, honey. Ooh, you make me live. Oh.Been with you such a long time. You're my sunshine,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feelings are true. I really love you. You're my best friend. Ooh, you make me live. Oh, I've been wandering round. Still, shine, you've stood by me, girl. I'm happy at home. You're my best friend. Ooh, you make me live. Whenever this world is cruel to me, I got you to help me forgive. it now, honey. Ooh, you make me live. Oh, you're the first one. When things turn out bad, you know I'll never be lonely. You're my only one, and I love the things. I really love the things that you do. You're my best friend. Ooh, you make me live. I'm happy. Happy. You're my best friend. Oh. My best friend. Ooh, you make me live. Ooh, you're my best friend. Ba-ba, ba-ba, ba-ba, ba-ba, ba-ba, ba-ba.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筹，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筹，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思萌。 赔钱的我又来啦。 嗯， 那请问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日出》吗？当然不是了。 对， 是来自张惠妹的 《爱什么稀罕》。

为京城观众献上一场巴黎的饕餮盛宴。订票热线6655000，六六五五零零零零。再来关注零点乐队新单曲《想念你》与母亲节温情上线。歌曲《想念你》是零点乐队写给全天下母亲的歌，抒情动人的旋律搭配浑厚的声线，让人不自觉脑中回想起和妈妈的时光，触动听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想念你》是零点乐队继歌曲《天下无敌》《恍若年少》之后第三首全程参与制作的单曲，无论是从音乐的编曲还有整体的把控方面，零点乐队始终秉承着做品质音乐的态度。北京卫视跨界音乐节目《跨界歌王》第三季第二期如期播出。节目开场之前，陈学冬和跨界歌手特意献上了一曲《明天你好》，以此纪念5.12地震十周年。而随后的试唱环节，陈学冬则搭档韩东君以一首《红蜻蜓》上演了一场双冬大战。最终，陈学冬在三位导师全票通过的支持下，顺利进入到本场歌王的竞演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四环宝福寺桥到四海桥东向西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素描 听到这个节奏的时候，就又到了我们走心六点半的时间段了。其实夏天最不好的一点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听着比较乌龙软语的对话，还有一些比较恰如其分的歌曲的时候，但是没有这个配合着刚刚好的天气或者说阳光，我们这个时候更应该是微风徐徐，然后暮色降临，但是现在还天正大亮着。 对， 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是来自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首先听到的第一位朋友发来的消息，他叫做有人唱你，他说， 小时候总以为自己是不会老去的彼得潘，可时间就是这么残酷，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也算是步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吧。以前总觉得时间是那么的慢，想长大装成大人的模样，总之未来不知道会如何，期待但是又彷徨着，慢慢的似乎忘记了最初的愿望是什么了。 咚咚咚，他说，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梦想，中考、高考、考研、找工作、找对象、找生活。有的时候感觉就像公交车要经过的每一站，一步一步的向我们走来，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可以这么的了不起。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

舒服的一首歌，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气的颜色。 嗯，有一点暖暖的、黄黄的，打在脸上又很舒服。 对，就是夕阳西下的感觉。 嗯， 再来推荐一下刚才你说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唱街》，唱歌的唱，街道的街。 所以这是你今天推荐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叫做《To Find You》。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不知道这首歌曲的朋友，或者说刚刚恰巧错过的朋友，可以稍后回复当天的日期，收到我们今天的歌单。 嗯，那下面 第二首还是你来？ 第二首还是我来吗？ 嗯 ，OK， 那看来艾珂今天是有准备了精心的两首歌，需要放在后面来推荐。 没有没有，其实我是本来想放这一首歌曲的，但是我又发现、 你先来说嘛。 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就 Find You 和我这首歌曲要是 连到一起的话， 起推荐的话不太好，因为它都是关于两部电影的。 OK， 那好，那我来做一个穿插好了。今天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其实说起来呢，是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有一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点播的。 嗯， 是因为妈妈很喜欢、所以当我再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会觉得他这首歌曲反而蒙上了一层很温暖的感觉。 嗯， 这是来自董沁，这是翻唱的一版爵士版本的《走过咖啡屋》。 哦， 这个旋律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跟着唱吧。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是那个吗？ 对对对，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慵懒的感觉吧。 嗯， 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我也就恢复了孤独。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由情侣变成了陌路。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情感依然如故，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美丽的往事已模糊。 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到我推荐了，今天我推荐的一首歌曲，第一首歌也是像你一样是出自一部电影当中的、 哎、 是叫做被解救的江狗。 嗯，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那个低音浅唱先。哎， 低音浅唱在哪里？ 就是刚一开始的这个 害羞躲起来了。 嗯，一两秒的时候他有哦的一声声音。这首歌曲叫做 Freedom， 嗯，是来自江狗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片尾曲。就是如果喜欢昆汀作品的一些朋友、嗯、可能会深深着迷他那种暴力美学的感觉。 我们来听听看， 是出自其中的一首歌曲哦、 嗯、 推荐给大家。Freedom 来自 Jungle 当中的一首插曲，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说起这个自由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生活当中在乎不同的事物，你比如说、嗯、有人在乎今天到底得到了多少， 嗯， 对不对？就是可能每一天你的生命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其实